每天清晨，让你感到美味的不只有早餐，还有营养的谈资。每天清晨，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每天清晨，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好，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们早上好，北京时间的7:31，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于浩。 早上好，我是主播孙畅。今天是2021年12月10号星期五，机动车尾号4和9限行。首先来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日头条您将会听到的是，北京体育中考总分提至70分，新增乒乓球、羽毛球等项目。 京城京市8号线全线年底实现贯通运营，南北交通大动脉正式形成。 新工体明年底全新亮相，届时将有2条地铁直达。 国内方面，绍兴新增初筛阳性感染者3例，全都是在已管控密接和次密接者当中发现。 黑龙江黑河市确诊病例昨天清零。 今天的加叙加议说的是，加强自我监管，维护网络清朗是运营的大前提。 8点开始国际方面的消息。外交部表示，目前已经有不少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王室成员注册出席北京冬奥会。 财经资讯，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1月份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2.3%。 前沿科技，我国空间站首次太空授课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旅游文化资讯，北京市文旅局联合多部门发布首份北京红色旅游地图，为游客提供精准指南。 好的，想要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主播在线，收听节目还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好，主播在线，精彩无限，于浩孙畅带您关注昨夜今晨重要新闻。我们马上进入今日头条。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看山不是山，揭示世界幕后。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今日头条，重点关注。 头条，我们来说一说中小学生体测的消息啊。 嗯， 昨天呢，北京市正式发布《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考核评价方案》。其中明确，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考核评价包括过程性考核与现场考试这两个部分，总分值70分。那么北京中小学生体育考试都新增了哪些项目？不同年级的学生又要如何考呢？下面就为您详细解读一下。 哎，我们先来说一说过程性考核。这一部分包括学生体质健康考核和体育与健康知识考核两部分。在体质健康考核当中呢，这部分的考核内容实际上就是目前运行多年的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2014年修订版，包括体重指数、肺活量、50米跑、坐位体前屈、1分钟跳绳等等，家长和同学们都应该已经很熟悉了。 是，那在这一部分的具体考核时间呢，是4年级、6年级、8年级第一学期，共占分是30分，每次10分，达到良好及以上就可以得满分。重在引导孩子和家长尽早的就关注孩子体质健康的目标达成度。 关于体育与健康知识考核呢，这部分是开卷的，学生通过机考的方式来完成。考核时间是8年级第二学期，目的呢是让孩子们了解必要的健康安全和体育运动常识，比如如何控制运动的强度，避免运动伤害等等，这部分会占10分。 哎，值得注意的是呢，这次改革主要增加的部分呢，就是以上介绍的这两部分了。总体来看，过程性考核重过程强参与，那么至于降低分差和区分度，则是想让孩子们能够从点点滴滴当中积累每天的健康生活成果。教委负责人特意指出，这40分的获得不是突击锻炼或者是报一两个体育培训班就能达到的，需要扎扎实实的从每一天做起。 关于现场考试，北京市教委新闻发言人李毅介绍说呢，现场考试跟以往相同，分值仍为30分，还是在9年级。考试的具体时间一般为春季4到5月份。不过需要特别注意的就是，现场考试的内容这一次有比较大的调整，打破了以往过于集中限定考试项目的弊端。 哎，李毅表示，这次的方案进一步扩大了项目数，不仅能够让更多的体育资源和体育活动服务于孩子们的爱好，让 更多的孩子能够有机会用自己最喜欢、最擅长的项目来参与考试，拿高分、拿满分，也体现出了这一次改革快乐体育的导向。具体来说，考试呢将采取分类限选的方式，把内容划分了四类，共设置22项考试内容。这一数字要比以往增加了14项，每名同学可从中挑选4项。 我们具体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类素质项目一为必选，考耐力，也被称为运动之王当中的中长跑项目是必考的。这个与以往相比呢没有变化，此项占到8分。接下来的第二类到第四类呢就是可选项目，由同学们在每一类里自主的选择一项就行。 第二类素质项目二啊，侧重力量、速度、灵敏、协调等。在这一类里呢，除了原有的男生引体向上、女生仰卧起坐、男女生实心球3项之外，新增了男生双杠、臂屈伸，还有女生的斜伸引体，男女生1分钟跳绳、原地纵跳摸高、立定跳远这5项，这项也占到8分。 第三类运动能力一，则是侧重对抗性项目或者是集体项目，除了原有的3大球啊，足球、篮球、排球之外，新增了2小球，就是乒乓球和羽毛球这2项。同学们的选项呢，则是由以往的3选1变成5选1，这一项同样占到8分。至于最为新颖的第四类运动能力二，则是侧重个人的项目，包括4项体操、2项武术，还有100米游泳，一共7项。值得一提的就是这7项全都是属于新增的项目，这一项占到6分。 那不少家长听到这儿可能会犯难啊，说增加了游泳、羽毛球这些项目，可是学校没有运动场地、运动场馆，该怎么办呢？对此，我们来听一听李毅的介绍。 项目的这种增加上，大部分的内容是在校内可以完成的。游泳、羽毛球，我们只是把它放在这种选择项，并不是要求每个学校都要开设这样的课，也并不是要求每一个孩子去把这22个项目全练全的，都是考虑到我们北京这样一个特大城市，社会的体育运动的普及度，有哪些项目是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和参与的，我们理应在考试当中设计这样的选择项，给这样的孩子提供更多的得高分、拿满分的这种机会。其实我们更加注重的是带领孩子在学校安排的这个体育运动项目和家庭的体育运动习惯方面，点滴积累每天的这种获得。 据了解，方案从公布之日起正式实行，将会分年级过渡，逐步推开，直到全面推行。今年入学的小学1、2年级的学生将会全程参与新方案的评价考核。 京城视角说京城，新鲜时事新鲜听，京城京事。 好，进入京城京事，我们先来关注公共交通领域的重磅新闻。北京市轨道交通建管公司昨天发布，北京地铁8号线剩余段计划在今年底实现初期运营，届时地铁8号线将会实现全线贯通运营。这同时也标志着沿中轴线所设的南北贯通的交通大动脉正式形成。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在8号线金鱼胡同站，空载试运行的列车基本上2分钟就进站一趟。京投所属北京轨道交通建管公司一中心副总经理吕高峰说， 按照开通时间的标准，从瀛海站发车到朱雀口，我们乘客进行清理，在这3站不载客运行，到美术馆以后我们重新载客，那么继续运行。从北边发车到了美术馆以后呢，我们进行清客，到了朱雀口以后继续往南跑，这样呢把整个全线呢进行一个贯通运营工作，我们现在正在调试，大概在12月17号完成。 而在站厅层，最后的装修工作也正在进行中，车站设计风格延续8号线门关中轴的总体概念。中铁16局集团这个车站的项目经理玉阳说，金鱼胡同站的站厅将有一幅15米长、4.5米高的美术画，体现地域特色。 整个这一面墙全都是，它这里面就是一个金鱼的一个跳跃的这么一个图案，吉祥如意，连年有余。 金鱼胡同站位于王府井步行街的北端，共设置5个出入口，其中4个和周边商业相连接。玉阳说， 有银泰商场、新端 APM 商场、王府国际，还有一个是在建的海港城商场，互联互通，能满足乘客进入商场能够减少行走的时间。 8号线剩余段共3站4区间，全长4.3公里，贯通运营后 后，八号线将从最南端的银海站到达最北端的朱辛庄站，将近90公里，运行时间约一个半小时。吕高峰说：“ 贯通完了以后呢，把北京市啊、中轴线的这几个区域里边整个连接，将有效缓解八号线、五号线、四号线的交通压力，对中心城区的交通压力缓解起到比较好的作用。” 再来关注，昨天北京市规划自然资源委网站对北京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2020到2035年启动公示听取公众的意见，公示期限30天。草案提出，北京市将会围绕服务四个中心功能建设、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三个方面综合构建线网，规划线网总规模约2673公里。 规划草案提出，未来全市轨道交通还会根据京津冀区域及北京城市空间结构，按照中心城加密度、外围提速度、跨界流连通度的思路，形成内面外廊，以快为先，跨界联动，枢纽锚固的布局。 规划草案还提出，将培育站点周边轨道加慢行、轨道加公交的出行模式，在公共交通不完备的站点周边合理推动驻车换乘，加快轨道交通站点周边的慢行设施建设，着重打造轨道车站800米核心影响范围之内的步行空间以及轨道站点3公里之内的骑行系统。 按照规划目标呢，北京市将提高轨道出行比例，规划全市绿色出行占比80%以上，中心城区和城市副中心的轨道交通占比27%以上，放射廊道轨道交通出行比例占40%以上，促进交通出行人均碳排放下降20%到30%。 好，医保方面来关注。昨天北京市医保局表示，近日呢，北京市试点基本医疗保险门诊慢特病相关治疗费用跨省直接结算工作已经正式上线运行了。第一单异地参保人员来京就医的门诊慢特病相关治疗费用已经在中国医学院科学院肿瘤医院直接进行了结算，而且结算成功。 根据介绍呢，本次试点门诊慢特病包括高血压、糖尿病、恶性肿瘤门诊治疗，还有渗透析、器官移植术后抗排异治疗这五个病种。试点人群范围是已经在参保地完成试点病种待遇资格认定，并且按照参保地规定办理了跨省异地就医备案手续的参保人员。 需要提醒您的是，北京参保人员高血压、糖尿病治疗费用已经纳入普通门诊的报销范围。在办理异地就医备案手续的时候呢，不用申请高血压、糖尿病的病种备案，相关的治疗费用呢，可以继续按照原规定报销。正在进行恶性肿瘤门诊治疗、渗透析、器官移植术后抗排异治疗的北京参保人员，如果有跨省直接结算的需求，需要办理异地就医特殊病种的备案。 还是一条好消息，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昨天表示，2021年北京粮食再获丰收，13个涉农区全都实现粮食增产，全年粮食播种面积比上年同期增加18万亩，增长24.6%，粮食产量比上年同期增加了7.2万吨，增长23.7%。 工体方面，昨天呢，记者从朝阳区的党代会了解到，朝阳区未来将会对标国际顶级地标性商圈，加快完善基础性设施建设。备受关注的工人体育场将于明年年底全新亮相，与城市轨道交通无缝连接。未来横跨东西的地铁3号线和贯通南北的地铁17号线全都可以抵达新工体。 京城经事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应届毕业生。北京市教委、北京市人社局昨天联合召开了2022届北京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视频会议。会上介绍，2022年北京地区高校毕业生预计达到26.8万人，比去年增加1.6万人。 为了保障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会议部署要加强供需匹配，搭建实践平台，加大岗位供给，通过主动联系40家高校毕业生职场体验基地，走访用人单位，整合需求信息和岗位信息，还将打包用好支持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政策，释放政策红利，助力高校毕业生就业。 好，进入国内方面，我们先来说疫情啊。陕西昨晚通报，12月8号，西安市灞桥区在对入境航班隔离酒店工作人员进行例行核酸检测中，发现一名工作人员新冠病毒核酸初筛为阳性。这名病例在昨天被诊断为确诊病例轻型，经过流调排查，61名密切接触者全都为同酒店及专班工作人员。这些人员12月8号、9号两次核酸检测结果全都为阴性。 流调发现，病例向某5号到8号工作期间呢，曾经到境外输入确诊病例隔离房间从事过消杀工作。初步判断，向某与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相关联，原因为偶发职业暴露所致。基因测序工作正在进行中。此外呢，向某12月3号进驻酒店，工作期间没有外出，其所涉及的相关居住场所和活动场所全都已经进行了终末消毒。 12月5号以来，浙江宁波、绍兴、杭州三地陆续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据统计，截止到昨天下午3点，宁波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0例，无症状感染者15例，杭州累计报告确诊病例2例，无症状感染者5例。 昨天9点到晚上10点，绍兴市上虞区新增初筛阳性感染者3例，新增阳性人员全都是在已经管控的密切接触者和次密接者当中发现。截至昨晚10点，绍兴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13例，无症状感染者14例，初筛阳性感染者3例。 12月9号0点到下午2点，内蒙古满洲里市新增确诊病例15例，截至目前，满洲里市累计报告新增肺炎确诊病例498例，当地新增密切接触者76人，目前满洲里前11轮大规模核酸检测共检出阳性病例512例，除以确诊病例之外，其他阳性病例还需要临床复核确诊。 昨天，经过医疗救治专家组的科学指导和定点收治医院的综合诊治，黑龙江省黑河市上一轮疫情最后一例确诊治愈患者已经符合了治愈标准，正式出院。至此呢，黑河市确诊患者实现了清零。 好，以上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北京日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话语为您编辑的。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加叙加议。 留住每天的声音记录，思考每件事的前因后果，加入自己的叙述议论，加叙加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加叙加议，我是记者程强。前两天，央视新闻报道了小红书 APP 向成年人用户推送大量含有未成年人及未成年人身体隐私的短视频的消息。据报道，视频拍摄者都是未成年人本人，而个别视频中未成年人自拍时，镜头直接对准了自己的隐私部位。此外，在他们的评论区还会看到不少询问发布者联系方式，带有性挑逗等暗示的留言评论，这不禁会让人们担心心智尚未健全的未成年人的安全问题。针对相关问题，央视记者也向小红书 APP 方面进行了举报。 您这边就是注册的时候会让您选择您喜欢的一些类别哈，但如果您没有选择的话，系统会随机推荐。 他怎么给混在一起了？跟那个成年人的，比如说有一些穿着也比较暴露的一些女孩，还有一些什么秀内衣内裤的，那都要一起混着呢。 确实抱歉了。那如果说有相关内容的话，可能这边是没有去监管到哈。建议您如果说有看到的话，建议您可以去进行一个举报，相关公证去进行处理的。 我进行举报了以后，你们才能处理是吧？ 是的，因为有些同一时间啊发布的这些笔记会比较多，那我们这边很多都是系统去进行一个审核的，有些可能是没有审核到。平台注册是可以，就是去进行注册，没有要求。 就是对未成年人没有要求呢？ 就目前的话，因为没有就是实名认证的要求哈，基本上有手机号、QQ、微信这些都是可以注册的。 而另一方面，记者也发现，在小红书 APP 的用户协议中特别指出，重视青少年儿童的个人信息保护。在一份儿童青少年个人信息保护规则协议中明确注明，监护人在使用社区晒单及其他信息发布功能时，如主动向我们提供儿童青少年的个人信息，即表示已经同意我们收集和按照本政策的内容使用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您看，这一方面是小红书在用户注册时没有设置年龄门槛，而另一方面在很容易被用户忽略的细节条款中做了所谓说明，在一定程度上推卸了责任。那么您对这件事怎么看呢？您认为究竟谁该肩负起监管责任呢？我们也随机采访了几位北京市民，让我们先来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吧。 平台要负主要的责任。 它是一个社区类型的 APP， 社区的运营者对于社区的内容是负有非常大的监管的责任的。 无论从监管也好，还是这个平台自律也好，应该是有一个非常完备的体现。 尤其是涉及到色情啊、暴力啊，而重中之重是涉及到儿童的这些问题，是坚决不能容忍的。 监护人我觉得也是有一点责任的，这些责任主要的问题是正常的引导孩子尽量的放下手机去做一些户外的或者说是其他有意义的这些活动。 那么缺乏监管的未成年人视频发布会给孩子带来怎样的影响呢？央视记者也就此采访了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朱威副主任，我们来听听他的分析。 因为小朋友把自己的一些私密信息的一些可能没有办法来判断的一些信息放到网上去，他自己作为一个未成年人来讲，身心可能还没有发育完全成熟，他可能不太了解发出这个视频之后的影响到底会怎么样。但是对于平台来讲，对于未成年人账号一定要额外的监管，没有监管的这样的一个随便发布任何内容，有可能会对自己身心健康造成很大的损害。 有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上半年，我国网民中短视频用户规模达到8.88亿人，而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小学生短视频使用特点及保护调查报告》显示，近70%的未成年人使用过短视频。法律学者指出，在短视频受众不断增加的背景下，网络平台应该严格履行法律法规规定，切实保护未成年人权益。其实今年6月1号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就已经对未成年人的网络安全问题做出了监管保护的要求。文化和旅游部出台的相关意见也明确，严禁借网红儿童牟利，严管严控未成年人参与网络表演，对利用儿童模特摆出不雅姿势等吸引流量带货牟利的账号依法予以严肃处理。而对于出现的问题，小红书 APP 方面也做出了回应，表示相关问题已经被处理，并升级和优化了青少年模式，严禁未成年人直播打赏，严禁炒作网红儿童，诱导未成年人打赏及其他不符合正向价值观的内容。平台近期还将启动新一轮未成年人治理专项，提升未成年人用户和相关内容的识别能力。进入网络时代，即便是出于保护孩子的目的，把孩子与网络彻底隔绝开，不仅是无法完成的，也是违背客观发展规律的。建立网络工具的安全使用环境，健全更加规范的网络世界才是可行的办法。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的网络运营方显然应该承担起更重要的责任。一款应用软件也好，一个网络工具也罢，它的所有者必须对所有使用其功能的用户做出以法律规范为基础的基本限定。这就好比房屋出租者，不管把房屋租给谁，都要做好对租客在法律约束范围内的监管一样。当然，这种监管显然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或者是细密的免责声明中。保障自身产品的使用安全，也不应该只是对未成年人这一群体而言，而应该是在遵守我国法律法规的大前提下，保护好每一位使用者的权益。且不可用推诿搪塞的心态来企图推卸责任，这也应该是每一款网络应用存在运营的大前提。好，这就是今天的嘉许嘉义，各位听众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搜索嘉许嘉义还可以收听到更多的新闻评论。感谢您的收听，我是程强，再见。 这种伤害，伤害，我得到了答案，我会离开，不会来。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好，北京时间7:55，接下来呢，我们连线北京市气象台高级工程师郭建兴，郭工，早上好。 孙长也好，你们好。 嗯，郭工，请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嗯，今天这个天气啊，最主要的呢就是能见度的变化，其次呢是气温会有所回升，因为昨天是出现了这雨雪天气，之后呢又没有冷空气跟进，没有刮北风，使得这个空气湿度明显增大，本市的部分地区呢形成了大雾，城区呢在这个最差的能见度呢就是海淀、丰台和石景山，这个差的时候呢是600多米到800米不等，这个平谷、大兴、通州、房山的能见度呢还要再差一点，是100多米到800米不等，这个处于这个黄色大雾黄色预警中。另外的话就是受大雾的影响呢，天津和河北的能见度也很差，咱们东部和南部的几条高速公路呢是处于这个封闭和这个分流的一个状态，驾车出行呢请及时了解相关的路况信息，合理安排出行。那么今天这个本市的能见度什么时候能转好呢？这个能见度的转好呢，一是要靠风，二是要靠气温的升高。今天上午10点到11点钟啊，会有这个弱的冷空气南下，会有点小的北风。另外的话，今天这个气温呢，比昨天的气温呢是要高，预计昨天的最高气温是5.5度，预计今天的最高气温是9度，这个呢对能见度的改善也是有帮助的。那么大约到了这个11点钟前后啊，全市这个最差的能见度也会大于1公里，到时候呢就是辖区内的这个高速公路呢，预计就会重新开通，这是今天的一个情况。嗯， 郭工，那么未来两天啊，已经到了周六周日了，周末两天天气怎么样呢？ 那么明后天就是双休日，在这个期间呢，北京天气有两个明显的变化，一个是这个双休日两天呢，北京有冷空气活动，这就带来了第二个变化，那就是气温有较大幅度的下降。关于这冷空气的活动呢，预计是明天中午以后，冷空气呢是到达本市，会有这个3-4级的偏北风，并且呢会维持到周日的白天的大部分时间，都还是有北风。关于这个气温有较大幅度的下降的问题呢，就是说的是周日控制本市的大气团呢明显的变冷，尽管天气晴朗光照好，但是呢最高气温只有4到5度，这样的话比周六的这个11度的这个最高气温呢就要低6到7度了，加上呢周日还有点这个北风形成的风寒效应，那么周日天气呢会明显的变冷，到时候呢就要请大家注意防风防寒啊，是这样的，孙畅。 嗯，好，非常感谢郭工的详细介绍，谢谢您，再见。 好，再见。 嗯 嗯，感谢郭工哈。我们再来关注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早晨到白天，雾或轻雾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 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预计最低气温-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 再来看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呢，北京地区受到弱冷空气影响，扩散条件有所好转，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 再来看看登山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白天风力不大，比较适宜登山。 再来看洗车指数，今天的天气条件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 好，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主播在线第二时段的精彩节目，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师傅，帮我换下机油， 还是用长城经济轻吧。 对，好车用好油，更适应，更经济，更环保。 中国石化长城润滑油，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润滑油。 铜牛内衣、天坛衬衫、雪莲羊绒、雷蒙西服、玉点童装、伊利兰羽绒服、Pure Touch、Art Fusion ACE， 国企老字号，时尚新品牌，北京时尚控股，领动时尚，编织美好生活。 快递员、送餐员，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北京工会邀您入会了。加入工会，暖心服务有保障，权益维护有渠道，技能培训有发展。登录北京工会爱护员小程序即可便利入会。 你的冬奥徽章真好看，哪儿买的？ 是中国银行北京分行送的。关注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回复冬奥会签到即可赢取海量好礼，快来参加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 平静表象的背后，主播带您抽丝剥茧，探寻真相。资讯爆炸的时代，主播带您去粗取精，化繁为简。每天清晨7:30，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好，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的8:01，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于浩。 早上好，我是主播孙畅。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您会听到国际方面，外交部表示，目前已经有不少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王室成员注册出席北京冬奥会。 唐宁街深陷圣诞派对指控，约翰逊面临上任以来的最严重丑闻。 财经资讯，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1月份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2.3%。 前沿科技，我国空间站首次太空授课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旅游文化资讯，北京市文旅局联合多部门发布首份北京红色旅游地图，为游客们提供精准指南。 电影《我们的冬奥》定档明年的1月15号，30多个经典国漫人物梦幻联动。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接下来，于浩和孙畅带您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进入国际视线。 看世界，听天下，尽在国际视线。 昨天，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除了俄罗斯之外，中国还邀请了哪些国家的领导人出席北京冬奥会？ 对此呢，汪文斌表示，各国领导人出席奥运会是由本国奥委会邀请，在国际奥委会注册的系统注册，目前已经有不少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王室成员注册出席北京冬奥会，我们对他们表示欢迎。中国致力于为国际奥林匹克事业做出更多的贡献，将会向世界呈现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奥运盛会。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近日在线上视频记者会上，针对个别国家不派外交人员参加北京奥运会作出回应。他表示，确保运动员参赛是共识，如果奥运会被用来加剧当今世界的冲突分歧，则与国际奥委会的使命相违背。 巴赫说，国际奥委会始终关心运动员参赛事宜，对各国家和地区支持运动员参赛表示欢迎。我们组织比赛是为了团结世界，如果开始介入政治，这将是奥林匹克运动的末日。请不要忘记古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历史，政治势力介入最终导致了古代奥林匹克运动的终结。 巴赫同时还强调，中国尊重每一位参赛者的权益，基于此，我们与北京冬奥组委紧密合作，北京冬奥组委将像他们在冬奥会测试赛当中做到的那样，继续履行承诺。 目光转向美国，当地时间12月8号，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一项行政令，要求联邦政府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在2030年前将温室气体排放减少65%。 据介绍，白宫方面当天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联邦政府将通过改变其建设、购买和管理其资产和运营的方式，支持美国清洁能源和清洁技术行业的发展。拜登所签署的这份行政令举措包括联邦政府在2027年之前停止购买汽油动力车，到2035年政府只购买零碳排放的电动汽车，2032年联邦政府建筑的温室气体排放减少50%，以及在2030年前开发至少10000兆瓦的清洁电力生产等。 美国国务院于当地时间12月9号表示，拜登政府将会在下周向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派遣一个高级代表团，以加强对伊朗的制裁。据了解，高级代表团当中包括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主任加基，他将会警告与伊朗有业务往来的阿联酋银行，告知其行为不符合美国制裁规定。 根据报道指出，尽管阿联酋与美国是盟友关系，但是根据阿联酋贸易数据，今年前九个月的再出口贸易额，伊朗在该国的再出口合作伙伴当中排名第四，两国长期的商业往来仍然是伊朗与外界的主要联系之一。 迄今为止，正在进行的伊核协议恢复履约谈判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如果关于伊核协议第七轮谈判没有进展，美国可能还会派代表团前往其他国家，以增加对伊朗的经济压力。 一位美国高级官员也表示，美国和以色列两国的国防部长将讨论仍在计划中的一次军事演习，为最坏的情况做准备。如果外交失败，那么国防部将在国家领导人的指令之下摧毁伊朗的核设施。 目光转向欧洲，近日呢，英国首相官邸唐宁街十号被曝在2020年封城期间举行圣诞 party， 引起了英国国内舆论的批评和指责。当地时间12月8号，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坚称唐宁街没有违反防疫规定。随后，伦敦警方表示，由于证据不足，不会进行调查。 据了解，有关圣诞派对的指控来自英国的《每日镜报》的独家报道。报道揭露了唐宁街高级官员在2020年12月18号举行了节日狂欢，当天大约有四五十人紧挨着挤进了唐宁街十号一个中等大小的房间里，而当时的伦敦仍处于三级疫情防控政策之下。目前，唐宁街拒绝对约翰逊本人是否参加派对作出回应。 英国独立电视台也在本周进一步披露了这场派对召开后不久唐宁街模拟新闻发布会的视频。在这段泄露的视频当中，时任首相新闻秘书斯特拉顿正在回应首相顾问奥德费尔德关于上周五唐宁街是否有圣诞聚会的模拟提问。他用开玩笑的口吻说，那是一个商务会议。视频使得圣诞派对事件进一步发酵。斯特拉顿已经于昨天下午向公众道歉，并且引咎辞职。 对此，约翰逊昨天再次重申，唐宁街没有违反防疫规定，并宣布随着奥密克戎变体迅速传播，英格兰将启动防疫 B 计划，其中包括从今天开始，民众在除酒店之外的大多数公共场所内都需要佩戴口罩。 去年以来，约翰逊内阁多次受到了违反防疫要求的指控。约翰逊本人今年还先后卷入多起丑闻。有媒体指出，在约翰逊担任英国首相这两年来的诸多丑闻中，这一次的派对事件恐怕是影响最严重的。 当地时间12月8号，巴黎市长、法国社会党总统候选人伊达尔戈呼吁法国左翼政党应团结起来，选出一名总统候选人，以在2022年4月的法国大选中与现任总统马克龙等人抗衡。 近期的民调显示，在2022年法国大选的第一轮投票当中，现任总统马克龙和两位极右翼政客勒庞和泽穆尔的支持率呢位于前三名，分别是25%、20%和15%。与之相对的是左翼政党的三位总统候选人伊达尔戈、亚多和梅朗雄的支持率都没有超过10%。这一数字使得左翼政党很难在大选当中与现任的总统、中间派领导人马克龙等人抗衡。 我们回顾2017年，就发现法国社会党在大选当中遭遇了一场惨败。当时呢，这个党的候选人阿蒙表现不好，仅获得了6%的支持率，最终排名在第五。纽约时报当时就评论称，对社会党而言，这是一场耻辱性的失败。有法国媒体甚至质疑了社会党之后的生存问题。专业人士分析称，如果伊达尔戈想在2022年的大选当中冲击总统席位，那么最艰难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团结分裂的左翼。 近日，俄罗斯邀请韩国在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免税区进行投资，引发了日本的国内不满。日本媒体报道说，第三方投资的加入会使得俄日领土争端更加复杂化。 日本北海道以北四岛被日本称为北方四岛，俄罗斯呢则称之为南千岛群岛。那么这些岛屿二战之前是属于日本，二战之后呢先后被苏联与俄罗斯控制。俄日近年来呢因为这些岛屿归属问题争议不断，日本政府一直试图推进与俄罗斯缔结和平条约的谈判。 不过就在上周，俄罗斯冷堡岸基导弹班组举行了首次在千岛群岛的马图阿岛执勤。根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报道，这将会加强俄罗斯在太平洋的安全，同时呢，向日本表明觊觎南千岛群岛毫无意义。 另外呢，这个不仅这俄日之间是有着领土争端的，包括刚才提到的这个俄罗斯要 这个引入韩方的第三方投资哈， 嗯， 这日韩之间他们也就这个独岛，日本称主岛，有着领土争端。同时，韩国政府近期在从军、慰安妇、包括强征劳工等问题上也有众多的矛盾。那日本产经新闻表示，俄罗斯希望通过引进外资来加强对南千岛群岛的控制，将使得俄日领土谈判变得更为复杂。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国际视线，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是由话语为您编辑的。接下来请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大家好，我是今天节目的编辑话语。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我们连线汇评专家张梦莹。梦莹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首先请您先介绍一下近期美元的走势。 好的，本周美元指数涨跌互现，整体在96至96.5区间内震荡运行。昨日上涨0.27%，收报在96.22。从基本面来看，近期美元指数的走势是受到两条主线的影响。一方面呢，市场对美联储将逐渐转向鹰派的压注持续加强。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上周国会听证会上首次放弃了通胀暂时性的说法，并称将会讨论加速缩减购债的可能性。尽管就业的数据喜忧参半，但持续的通胀压力更加亟待解决。也建议投资者可以关注一下即将公布的美国11月 CPI 数据水平。因此，市场预计在下周的议息会议上呢，美联储将宣布把缩减购债的速度提高1倍，同时也可能暗示2022年将采取更加激进的加息措施，这对美元形成了一定支撑。另一方面是疫情发展的趋势，尽管11月底席卷全球的奥密克戎疫情给市场带来了短暂的恐慌，但拜登随后发表讲话称无需恐慌该变种，并承诺不会实施新的封锁措施。随后美联储也淡化了奥密克戎病毒对经济的影响，缓解了市场的担忧情绪，令避险美元承压。综合以上因素呢，个人预计美元指数将维持在高位震荡运行。从日线图形上看，美元指数在自10月底以来上涨周期的 61.8%， 斐波那契回撤位 95.50 一线处有较强的支撑，布林通道收窄即将选择方向，个人认为呢，向上可看在99水平。主持人， 接着请您再介绍一下近期英镑对美元的走势。 好的，英镑呢依旧是延续前期的跌势，昨日微幅收涨，当前是运行在 1.32 一线。自10月下旬开始的本轮跌势已经累计录得约 4.5% 的跌幅，跌至一年的低点。展望后市，个人认为英镑仍将维持弱势。随着新一轮疫情在英国的蔓延，英国首相约翰逊宣布英国将从12月13日恢复实施居家远程办公的防疫指导原则，以应对奥密克戎在英国的进一步扩散。这极大降低了市场对英央行在下周加息的预期，英镑从而失去支撑。其次呢，英欧贸易争端持续存在，英国与欧盟在北爱尔兰协定书问题上的僵局也令英镑汇率持续承压。另外，从对手货币美元来看，与保守的英央行相比，美联储的态度是相对鹰派的，因此在走势偏强的美元的压制下，英镑将以守势为主。从日线图形上看，英镑对美元处在中期下跌趋势中，5日、10日和21日移动平均线下行，趋势仍然偏空，当前是处在2020年3月至2021年5月升势的61.8%斐波那契回撤位、1.32这一关键的点位，如果能跌穿，则将进一步下探至1.29水平。主持人， 最后还是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市场牌价。 好的，美元对人民币报在634.98。欧元对人民币报在719.81，英镑对人民币报在838.08，日元对人民币报在5.5799，澳元对人民币报在454.70，加元对人民币报在501.52。主持人， 好的，谢谢孟莹的分析。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再见。 再见。 好，以上观点只代表个人和机构意见，仅供参考。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主播在线，接下来一起进入财经资讯。 积攒经验，持之以恒。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周一至周五，敬请收听。 新民发百张大奖， 这是您获取新闻信息的那些熟悉的声音记忆。而现在，每一天的开始，无论您身在何处，主播在线，在您耳边。把握经济脉搏，洞悉金融走向，主播在线，为您提供最实用的财经资讯。 好，财经资讯，我们先来关注宏观经济运行方面的消息。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十一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2.3%，涨幅比上月扩大0.8个百分点，但环比涨幅较上月回落0.3个百分点。国内物价总体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从同比来看呢，十一月份 CPI 这个蓝字商品价格涨幅多数都是扩大的，其中食品价格呢，同比由上个月下降2.4%转为上涨1.6%。食品当中，鲜菜、鸡蛋、淡水鱼和食用植物油等等价格涨幅都超过9%，其中鸡蛋价格更是同比涨幅超过了20%。 值得注意的是呢，受到季节性消费需求增长以及短期肥猪供给偏紧等因素影响，占 CPI 较大权重的猪肉价格出现了明显反弹。十一月份猪肉价格同比下降32.7%，那降幅比上个月收窄11.3个百分点，环比由上月下降转为上涨12.2%。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综合形势室主任郭立言分析说呢，受到局部地区降温、暴雪等不利天气影响，入冬以来鲜活农副产品的生产运输成本有所上升，叠加接近年底节日消费备货采购，食品需求季节性增加，蔬菜、水果、猪肉等价格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上涨，带动了 CPI 涨幅扩大。 近期呢，整个全球的通胀压力都在上升，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之下，全球通胀压力持续，这是否会影响到我国物价运行呢？对此，郭立言分析，展望今后一段时间，我国粮食生产在货丰收连续7年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蔬菜、猪肉等鲜活农副产品市场供应充足，产销衔接畅通，居民消费领域商品和服务供给总体充裕，国内 CPI 保持平稳运行具有着坚实基础。 与 CPI 同比涨幅扩大不同，十一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也就是 PPI， 同比涨幅比上个月回落了0.6个百分点。这表明连月来的煤炭、金属等能源和原材料价格快速上涨的势头初步得到遏制。业内人士分析，随着各项保供稳价措施逐步落地，多数工业品的价格可能会趋于回落，预计后期 PPI 涨幅有望总体延续着回落的态势。 央行昨天晚间发布消息说，为加强金融机构外汇流动性管理，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2021年12月15号起上调金融机构外汇存款准备金率2个百分点，也就是外汇存款准备金率由现行的7%提高到9%。 上调外汇存款准备金率跟近期人民币不断走强密切相关。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连续2天刷新了3年半的高点。昨天人民币对美元即期汇率在6.3468开盘之后呢，盘中最高升到了6.3418。下午4点30分，盘间日间的收盘报在6.3457，比上一个交易日涨78个基点，继续创下2018年5月14号以来的新高。 一般而言呢，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是收缩基础货币的重要手段，有助抑制过度升值。预计外汇市场将趋于理性，人民币汇率走势将会逐步回归基本面。今年6月，央行就曾上调过金融机构外汇存款准备金率2个百分点到7%。 国新办昨天举行关于加强新老时代， 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发布会，会上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司负责人郝福庆在谈到银发经济时，将研究编制相关专项规划，就养老服务体系、健康支撑体系、老年用品产业、科技化、智能化升级等领域加强系统谋划。 是，那郝福庆表示呢，银发经济就是面向老年人提供多层次多样化产品和服务的经济，包括传统的衣食住行用食用的食物消费，也包括长期照护、健康管理、医疗保健、护理康复、家政服务、养老金融等服务消费，还有文化艺术、体育休闲娱乐等新型消费，以及科技赋能下的智慧产品和服务，居家和公共场所的适老化改造，涵盖了国民经济的很多领域，内容非常丰富，产业链也很长。 郝福庆指出，我国老年人规模大，发展速度快，面临挑战的同时呢，也是蕴含着发展机遇。银发经济就是其中的重要方面。我国“十四五”期间，老年人的需求结构正在从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特别是1962年以后呢，有一个婴儿潮，现在他们都陆续的进入老龄化阶段。这些新的老年群体，物资储备更加充实，消费的观念也更新，消费意愿和能力也更强，所以说老年消费市场是巨大的。 商务部昨天举行网上新闻发布会，针对美国近期计划通过立法禁止进口中国麝香产品，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表示，中方坚决反对，并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方的合法权益。 高峰表示，美方罔顾事实，你通过立法禁止进口中国麝香产品，这是以所谓人权之名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凌主义之实，完全违背世贸组织原则，是对国际经贸秩序和自由贸易规则的严重破坏，必将严重损害两国企业和消费者的切身利益，是对中国新疆地区各族群众生存权、发展权等基本人权的严重破坏，也会加剧全球供应链紧张，影响全球的经济复苏。 昨天的发布会上呢，高峰还就我国外贸创新发展的话题予以介绍。高峰表示，下一步，商务部将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坚持创新驱动，持续推进对外贸易制度创新、模式创新、业态创新，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 一呢是加快发展贸易新业态，做好新一批跨境电商综合试税区的扩围工作，优化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动态调整机制，支持外贸综合服务企业健康发展，完善海外仓网络，提升保税维修业务发展水平，稳步推进离岸贸易发展。 二是积极探索推进绿色贸易，坚持绿色引领，加快对外贸易绿色低碳转型，探索建立绿色贸易标准和认证体系，打造绿色贸易发展平台，营造良好政策环境，加强绿色贸易国际合作。三是推进贸易数字化发展，研究建立推进贸易数字化的政策制度体系，健全完善规则标准，推动贸易数字化国际合作，大力推动外贸企业数字化转型，加快贸易全链条数字化赋能，完善贸易数字化公共服务。 好，财经资讯最后呢，我们来说一个热点。昨天工信部通报，对共计106款 APP 进行下架，其中呢包括豆瓣、唱吧等知名的 APP。 通报发出之后，豆瓣下架这个话题迅速的冲上了热搜的第一名。 包括我们现在看到啊，这个话题到现在啊已经发酵了一天了。它的这个豆瓣下架的热度持续保持哈，在这个微博的热搜榜里面还排在第6的位置上。我们具体来讲一讲啊。根据工信部的介绍呢，本次公开通报并且下架 APP， 主要是相关 APP 存在着超范围、高频次索取权限、非服务场景所必须收集用户个人信息、欺诈误导用户下载等违规行为，并且呢没有按照要求完成整改。 11月3号，工信部针对 APP 超范围、高频次索取权限、非服务场景所必须收集用户个人信息、欺骗诱导用户下载等违规行为进行检查，并且对未按要求完成整改的 APP 进行了公开通报。 根据工信部介绍，截至目前还有5款 APP 未按照工信部要求完成整改，分别是看看新闻、妈妈网、孕育、爱回收、豆瓣、唱吧、 同时呢，各通信管理局按照工信部的统筹部署，积极开展 APP 技术检测。截止到目前，尚有101款 APP 仍然未完成整改。 值得注意的是，近日呢，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约谈豆瓣网负责人、总编辑，并对豆瓣网运营主体北京豆网科技有限公司依法予以共计150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网信办指出，这已经是豆瓣网第20次受到处罚了，迄今累计罚款900万元。 这是您获取新闻信息的那些熟悉的声音记忆，而现在，每一天的开始，无论您身在何处，主播在线，在您耳边。聚焦科技前沿，紧跟时代脚步，前沿科技。 科技资讯，我们先来说一说天宫课堂第一课啊，昨天下午3:40开讲了。中国空间站时代的首次太空授课，由神舟13号乘组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共同完成。中国科技馆地面主课堂、广西南宁、四川汶川、香港、澳门地面分课堂，共1420名中小学生代表参加了活动。微重力环境下细胞学实验、人体运动、液体表面张力等神奇现象，激发了广大青少年对于科学的兴趣。我们来听一听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娟从中国科技馆发来的报道。 当同学们翘首期盼的神舟13乘组航天员老师们在大屏幕上露面时，来自人大附中航天城学校、芳草地国际学校等25所学校约180位中小学生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水膜张力实验中，金属圈蘸水就能形成地面上肥皂水等才能形成的水膜，往水膜中注水还能形成水晶般的大水球。12岁的安娜是个中俄混血，来自芳草地国际学校。她最喜欢的就是在水球里进行泡腾片的实验。 在天上，他们的泡泡比地球上的要大很多，泡腾片是塞进水里面的，那个水它没有破。 美丽的橘黄色气泡越冒越大，却困在蓝色的水球里出不来。不少在家泡过泡腾片的小朋友瞪大眼睛。人大附中航天城学校小学3年级的尹佳一还因此想成为一名太空老师。 但我更想当一名宇航员，当一名宇航员老师。 太空课堂兼顾了实验的趣味性、观赏性和知识性。和小学生们不同，初中生好奇的现象是在大水球里注入气泡能形成正反两个人像的光学原理。还有的同学在课下提出了非常有趣的问题， 他们看到的太阳是什么颜色的，还有他们就是在太空中看到的云会不会像我们看的有什么火烧云一样有颜色，还是说就在太空中只能看到白色的。 而来自高中的同学对实验的思考更加深入。北京市第13中学的李依然看到心肌细胞在太空中因为电脉冲忽明忽暗，借由绿色荧光不断闪烁，更加坚定了他进行生物学相关研究的梦想。 我想成为对祖国的生物领域有发展有贡献的一个人。如果能探究细胞在不同环境下做出不同改变规律研究清楚的话，那么对于那些病毒的抑制作用肯定也是有很大帮助的。 和平街一中的高一学生王帅则展开了大胆想象，如果他是一名航天员，要做什么实验给同学们看呢？ 两个水球以相同的速度碰撞，是就像那个星星一样散开一样，还是说它会慢慢的融合？ 中国科技馆科普讲师团副团长、北京交通大学物理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副教授陈征在现场解答了这位同学的疑惑。 就这个事儿，速度是个关键，速度如果慢就是融合，这两个动量相互抵消，但是动能呢就可以通过水球的震动耗散掉，但是如果速度够快，撞完以后就会产生一个震动，震动完了以后会出现拉丝，如果震动特别大它就会破碎掉。 不过陈征评价说，本次太空授课知识点的增加并不是最关键的，而是通过天地互动连线激发孩子们的好奇和创造力， 太空转身，航天员提供了一个方案，我们的孩子还想到了别的方案。如果单个方案可以去做这个事情，我们要的是这个，就是让孩子自己去探索，去思考。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我们的主题，创新怎么来，更重要的是我要懂得如何探索那些我不知道的东西。 据了解，后续呢，天宫课堂将会持续开展太空授课活动，积极传播载人航天知识和文化，持续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航天科普教育。 好，以上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财经、经济之声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康立波为您编辑的。 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然后进入今天的人力社保小课堂，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尊敬的宾客您好，欢迎入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 地处长安街畔，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享受舒适体验就来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预订电话8501-5588。 百安居双十二百城狂欢购，购建材满3000最高立减500，前装修购建材再减5%，更多好礼详询店内。 双十二前装修购建材就来百安居。 以上为广告时间。人力社保小课堂， 大家好，欢迎收听人力社保小课堂。今天我们继续通过案例为大家解读人力社保政策。今天要说的是劳动者重大过失造成单位损失是否应该赔偿呢？ 2019年4月，小邱入职某公司担任会计兼任财务主管，月工资6000元。公司没有规范的财务制度，平时对外付款流程为出纳出示付款申请单，交由小邱审核确认后，再由出纳与小邱共同操作优盾协助完成付款。 2019年6月13号，公司出纳接到一个与经理姓名一致的 QQ 账号发来的付款信息，于是向小邱出具了付款申请单，告知小邱经理指示付款，二人都没有通过其他的途径向经理核实确认。随后两人操作优盾对外付款42万元，事后才得知经理没有发送任何付款信息，向出纳发送付款信息的 QQ 账号是伪造的。 公司向公安机关报案后，损失没能够追回。2019年6月19号，小邱签署财务主管失职检讨书，自认失职，并表示愿意赔偿公司的经济损失。2020年4月，双方没能够就赔偿金额达成一致，公司提出仲裁申请，要求小邱赔偿经济损失20万元，最后仲裁委裁决小邱赔偿公司经济损失2万元。 北京市劳动合同规定中明确，劳动者在工作中由于故意或重大过失等原因给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小邱作为会计及财务主管，仅凭出纳的口头告知审核汇款行为，不符合会计工作的审慎性要求，存在重大过失，所以应承担赔偿责任。 但是公司没有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对受诈骗产生的损失也应当承担相应责任。同时考虑小邱并不是涉案付款行为的发起人，并综合考虑他的收入情况，酌情裁决他赔偿公司损失2万元。 好了，今天的人力社保小课堂就到这里。以上内容由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宣传中心与北京新闻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北京市国资委邀您收听国企故事会。 距离北京城市副中心城铁巴东线九棵树站往南1公里，有个矗立着红砖砌成的大门，充满浓厚的文化气息的地方——鸿翔1979文化创意产业园。这里有欧式喷水花坛、枝叶繁茂的法国梧桐，一幢幢深绿色建筑，环境优美，让人流连忘返。人们不会想到，这里曾经是建造于上世纪70-80年代的一片陈旧厂房。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源于一清控股所属龙达公司、英特文化创意公司积极响应疏解非首都功能号召，主动调整产业结构，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做法。从破旧不堪的老国企大院到充满时代气息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老厂房成功实现腾笼换鸟，企业生命再次得到传承和发展。在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园区、如何建设园区的抉择上，

美团公共事务总监严博表示， 我们为红色景区提供一些数字化、智慧化运营升级方面的一些知识培训啊，希望通过我们平台等等一些硬件，还有一些大数据产品软件方面的支持，帮助红色景区提高它的运营水平，能够更好的为市民游客提供便利化的旅游服务。 房山区文化和旅游局游客服务中心负责人沈楠楠告诉记者， 房山的旅游资源都列在了地图上，排名也比较靠前，比如我们那个红歌诞生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纪念馆，这是一个全国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然后也在地图上。房山呢，就是面积比较大，然后资源比较零散，有这样一份地图呢，大家就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出来我们房山的资源是如何分布的，然后出游也比较方便，然后欢迎大家来我们房山打卡红色旅游。 再来关注八大处公园。近日呢，八大处公园门区啊，经过改造完工之后全新亮相。您今后再经过公园的门区呢，就会看到翻天覆地的变化。 八大处公园啊，它是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重要节点，是石景山区亮丽的名片。但是呢，由于历史原因，景区一直存在着交通拥堵、停车困难、周边环境不匹配、景观特色不突出等问题。 为了切实提升入口区域综合服务功能，八大处公园组织实施了门区及周边环境综合整治项目，通过景观工程和架空线入地工程两部分，实现优化原有的交通路线、景观改造及基础设施完善等内容。 首先，八大处公园将公交场站驻车功能外迁，两个停车场外迁到了金顶山路生态停车场，社会车辆只允许临时停靠，门区交通形成了微循环，有利于缓解交通拥堵。 其次呢，八大处公园对门区近88000平方米的地块进行了一个景观方面的改造，打造了门区溪水景观，并且形成舒适安全步行文化广场。路东侧的步行路呢，也被改成一个曲线的设计，空间得以拓展。 同时呢，八大处公园对八大处路、八大处停车场路1458米原有线路进行了拆除，对于微循环路的这个路灯进行改造，并对地下的排洪管涵进行全线贯通。地下管涵可以满足20年一遇排洪需求。相关负责人介绍说，他们将继续做好门区改造后续收尾工作，力争3到5年内重现三山八岔12景，带给游客更好的游览体验。 昨天，石景山区的党代会也透露，明年呢，石景山区将会启动建设总长度为22.5公里的西山绿道，串接起西山的主要历史文化遗迹和风景名胜。项目建成之后，将会成为北京市中心城区和西山地区的第一条山地森林绿道。 再来关注延庆区。昨天呢，延庆区党代会透露，即将举办的北京冬奥会将会为延庆区留下珍贵的冬奥遗产。目前延庆区正在以场馆为重点谋划赛后利用，以延庆赛区核心区为基础的延庆奥林匹克公园区将在明年5.1盛大开园，为八方来客提供国际化的滑雪旅游度假体验。 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国家雪车雪橇中心、北京冰上项目训练基地是分布在延庆区的三大冰雪设施和场馆。赛后呢，延庆区将会利用这三大中心的硬件设施优势，打造成国际级的训练比赛基地，吸引国内外专业队伍长期驻训。 延庆区还将会以冬奥会为牵引，2021至2015年加快建设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推出6条京张体育文化精品路线，串联起冬奥、世园、长城这3张金名片，让游客一路游览，畅游延庆全域以及河北张家口的旅游资源。 主播在线，文化娱乐资讯。 进入文娱资讯，我们先来关注2022北京冬奥会的相关消息。前天呢，北京宣布发起一起向未来，大家舞起来全国网络广场舞大赛。比赛从当天就开始，全国现在有13个省市上传了相关视频。大赛会延续到明年的3月15号，让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激情继续鼓舞大家。 12月26号到明年的1月15号，各地参赛队伍呢可以报送自己的表演视频，并且在网上征集网友们的点赞。经过网友点赞评选之后呢，明年1月26号到3月15号，获奖作品将会在全国各地开展落地展演。 为了吸引群众的广泛参与，大赛门槛低，奖项多，参赛者呢不需要现场表演，只需要上传视频就可以参赛了。网友上传这个表演视频啊， 也不限表演人数，您可以是一人独舞，也可以是多人群舞啊。比赛在两个平台，共计设有奖项350个，并且分别予以奖励。 舞蹈爱好者们呢，可以通过舞动京城这个微信小程序和糖豆 APP 详细了解并且参与比赛。两个平台共设计1等奖50名、2等奖100名、3等奖200名，共计有奖项350个。两个平台将分别予以奖励，并且呢，凡是上传表演视频有点赞的参与人员，都将获得主办方联合制作的电子参与证书。 嗯。再来说一说集结多个经典中国动画角色形象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打造的动画电影《我们的冬奥》近日官宣定档，会在2022年的1月15号与全国上映。 嗯，这部影片呢，讲述了冬奥吉祥物冰墩墩和雪融融去参加奥运村的开村典礼途中，历经了一连串的奇幻冒险，最终呢，他们在众多朋友帮助之下，成功抵达奥运村，准时参加了开村典礼的故事。 令人期待的就是影片呢用了30多个卡通角色，集齐了5代人的童年回忆，比如说《大闹天宫》里的齐天大圣，《大耳朵图图》里的胡图图，还有《熊熊乐园》里小光头强、熊大、熊二，《非人哉》里的九月、敖烈，以及《木偶动画园》里的小虎妞、老寿星这些多个中国动画角色形象。 哎，在制作形式上呢，这部动画电影还融入了 CG 动画、传统木偶定格动画等多种表现形式。咱们来听一听这个定档的预告片啊。 咱们出发， 远处有你的目标和重要的人，这会给你勇气。 听着就特别的乐呵哈，感觉像这个全家可以一块去看的内容啊。 哎，好像前两天有那个就是你笑起来真好看的那个曲子， 我知道啊， 放成了冬奥的内容， 哦， 就是你笑起来真好看变成了 Welcome to 北京， 哦， 就是也很朗朗上口，我觉得也挺适合广场舞大赛的， 就加油吧啊。 哎，对，那里边的那个短视频制作呢，就全都是这些传统的动画形象，就是民间的一些智慧哈，和我们整体的这个规划都想到了一块儿去。 是，咱们来看一看哈，这个昨天的工信部发布关于下架侵害用户权益 APP 名单的通报，依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网络安全法等相关的法律要求，对豆瓣、爱回收、唱吧等106款 APP 进行下架处理。通报称呢，今年以来，工信部将会持续推进 APP 侵害用户权益专项整治行动，加大常态化检查力度，先后3次组织对用户反映强烈的重点问题开展回头看。截至目前呢，还有106款 APP 仍然没有完成整改。 好，文娱资讯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年终巨献大声喊新年好，跨年迎冬奥，一起向未来系列活动已经全面开启。12月1号到31号期间呢，您可以登录听听 FM 客户端参与2021声音记忆的投票评选，从反映时代印记和国际民生的30条音频当中选出最打动你的那一款。 哎，提醒大家伙儿啊，参与留言和直播互动呢就会有机会抽中现金红包和精美礼物。时代有我，快来听听啊，请大家呢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客户端，登录之后就能够找到那些让您感动的时代声音，然后进行投票了。 好，北京时间8点47分，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新京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由钱冰冰为您编辑。 下面进入今天的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马里延庆区百泉街道湖南社区的党委书记，为了让居民真正爱上自己的小区，他自学心理学，考取国家心理咨询证，那创建三新党建工作组，组建五小志愿者队伍，为进一步打通组织群众、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他开拓了社区治理的新路径。下面呢，一块来听由记者赵以阳为您采制的故事《马里的麻里儿暖心社区》，我们来听今天播出的下集内容。 2021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 上期的节目我们讲到，延庆区百泉街道湖南社区的党委书记马里，为了解决居民遇到的难题，说破嘴跑断腿的故事。 而作为社区大家长的马里，不仅要把社区这个家管理好，还要让家人的心聚在一起。 我们逐渐在想，怎么说把这社区，咱们硬件条件它是需要一些财力，需要一些部门的支持，那我们这些人怎么样把它聚集到一起？就当时我在想，就是也是逐渐的摸索，想到了一个三心党建工作法。就是第一个呢，就是通过自己的一些特长，心理咨询这方面，能够利用心理咨询来达到解民心的这么一个目的。 嗯， 大家没有矛盾了，疙疙瘩瘩的这种事儿没有了，大家心都这个放开了，那可能这个气儿也就顺了，愿意跟着居委会一块儿玩儿，一块儿活动。 嗯， 这样的话没有这些心理上的事儿。 嗯， 啊，解决了第一步的问题。第二个就是我们通过各种各样的一些文化，我们开展文化节、文化周、文化月，达到您比如说周周有活动，月月有这个不同的这个内容。 嗯， 就是叫我们讲这个乐民心，让大家伙儿没有那些烦心的事儿了，能够融到一起了，能够开心了。 嗯， 第三个才是聚民心的这个过程。 马里常说，干什么就要吆喝什么，多学一点就能为社区多做一点事儿。秉持着这样的理念，结合自己的爱好，马里还考取了心理咨询师证，并在社区设立了麻利儿心理驿站。麻利儿在老北京话里就是快的意思，也是马里名字的谐音。之所以起这样的名字，就是希望居民遇到的烦心事儿可以快点解决。而这个心理驿站在疫情期间的确给社区带来了温暖。 当时有一个就是疑似确诊的，因为他已经检查出来了是这个阳性的， 哦， 已经当时把这个人就拉走了，但是他家里边呢，可能他的家属陪过床，所以后来回来之后，他就觉得这个事儿呢，可能就感觉着心理压力比较大，然后就很晚的一个时间了，就已经 几点 半夜。将近一点了吧？ 啊，给您打了电话， 凌晨一点吧。 啊， 给我打一个电话，然后就突然听到电话铃响了。哎呦，当时听到这个电话，心里边机灵一下子，可能半夜的电话可能特别紧急，没有特殊情况，基本上没人打电话。 嗯嗯。 抓起电话一看，哎，是咱们社区的居民，然后又跟我说这些事儿。当时怕影响家里边人休息，那我们坐到客厅里边，然后再一点一点的跟他从情绪上啊，从这个认知上，也是从一些专业的一些技术上给他讲了这些相关的事儿啊，将近聊了有一个多小时，不到两个小时吧。 作为首都最美社工之一，马里始终秉持着助人自助的社工理念，事儿从小处着眼，从细节入手，围着群众转，贴近实际感，用心用情服务着社区这个大家。近年来，为了让居民能够真正融入社区，马里还带头在社区成立了五小志愿者队伍。 我成立这个服务队的目的呢，那我们就分出层次来，分出不同的人群来， 嗯， 有针对性的去帮助。 嗯， 你比如我里边有小拐杖， 嗯， 就是针对于残疾人，谁对残疾人这方面的有一些特殊的技能，有一些特殊的这个资源，加入到小拐杖的这个服务队里边，帮助咱们社区的里边残疾人。 嗯， 你比如说小棉袄是针对于咱们社区老人的， 嗯， 那谁对这些老人能够达到帮扶的目的，只有这方面的资源，让他们加入这个服务队里边。 嗯， 也可以是年轻人，也可以是老人，以老帮老的这种形式。 我看还有小雨点啊， 小雨点儿， 嗯， 小雨点儿就是咱们这个青少年孩子的，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在这个把不同的服务队，你小棉袄和小雨点儿，有的时候把两个结合起来，用这个小来帮老， 嗯， 用老来带少， 嗯， 形成互助的一个帮扶。 哎，我觉得您这些就是理念都是自己慢慢摸索出来的吗？还是从哪借鉴来的？ 就是其实在这个不同的过程当中，就是逐渐的，也就是像咱们那个简报一样，逐渐的就慢慢的延续下来了，就是有一些不断的，可能原来我也没想到，在这个过程当中逐渐，那就是 那形成这种双向的这种关系，那能够更好的提高这种服务。 对于这些志愿者队伍，社区的居民都拍手称赞。自从有了他们，辖区居民的生活幸福指数稳步提升。 他完了开始是没有那什么，没有的感觉这社区咋样。后来慢慢慢慢的， 他就这个吴晓整个就把面儿就整个就是，居民所有的居民都鼓捣了，自愿的， 好多人都大家都是自愿的， 都是自愿的， 对， 没有说 我们。 像他说的，我找你，你参加吧，不能啊，都 不是，都就是，他就说宣传这个了，知道这个情况了，就自愿参加的。 为什么就是打心底里面是觉得愿意在这 做点事儿啊？ 感觉一个村儿一样。 哦， 咱先为个村儿做点事儿。 还其实还是因为这个村儿好了。 对呀， 要不原来肯定不愿意。 你这一个村儿，他吃饱了穿暖了，没别的干的，感觉这。在社会上工作点贡献，你不也愿意吗？ 是，我看您这年纪也不小了，您、 啊、 还 都还 这个在社区服务呢。 就觉得 咱们这个一直是一个积极党员， 哎呦， 高兴嘛， 就是高兴 啊！每次就是我们每次有活动的时候，假如说今天这个岗缺人了，康大姐，您有时间吗？行，没问题，每次都这话。 正是因为马里这样把居民每一件小事儿都放在心上的态度，也让他收获了来自百姓的认可。 世园会当时我们那个有一个党员，我们都叫他申叔，他平时的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在市区里边就是帮着带孩子，没有时间回来参加社区的这个知亲之手，但是跟我说了，说给我留个位子，那我一定周六周日我回来参加这个知亲来。然后他就是在周五的晚上，然后那边孩子那个下班了，然后有人看了，把他的孙子交给他，然后他就在坐上车，然后赶回来，值周六日，两天执勤完了之后，再坐车去市里边，再继续完成他的那个任务。当时挺感动我的，就是每一个人都在默默地做着他们的工作，其实也是在支持着社区的工作。这种认可确实就是对我工作当中一个支持，也是对我工作的一个鼓励，一份动力。 这些年，马里不仅是湖南社区的党委书记，同时还是莲花街道的小巷管家。2017年，莲花街被纳入背街小巷环境整治序列。自此，马里利用上班前和下班后的时间，将巡逻和遛弯结合起来，每天都要走上上万步。 你等着这些，还有你去实地去收集的、观察到的、看到的、听到的，这些是不一样的，可能更主动一些。毕竟咱们做社区工作，其实我一直在讲，就是说你这个办公室，你不能光坐在办公室里边，你可以把你的办公室把它放到社区里边，让它流动起来，跟居民直接的这种心贴心的去交流，居民有什么事儿，他也才愿意跟你去说，如果说他给你反映问题，那直接到办公室来反映的，他的那个态度，他的那个情绪，他是不一样的。去转一转，可能能听到一些更真实的啊，还有需求的一些问题，可能还没有发生这些问题呢，那我们先把居民的需求先兜上来，先收集上来，那我们后期那。在适当的环节，适当的这个情况下，我们随时想着这个事儿。 马里总说，干社区工作就是累并快乐着。通过一个个民生关键小事的积累和一点点民生细节的改善，马里不断开拓社区治理新思路，更用心用情赢得了居民群众的赞誉。 这两年其实我觉得对这个事儿上瘾，就跟我们昨天开会跟大家伙儿说的，你做任何一个工作都没有社区的这个工作最有成就感。你做任何的工作，你比如说做一些行政的工作，你得到只是领导的一个认可，你干企业，你只是得到了一个客户的认可，你把社区工作做好了，那你是得到了所有社区人的这个认可，他是实打实的再去认可你，而且是最直接的。 对，我就感觉你可能是真的是把社区也是当自个儿家了。 自个儿的家，确实是。所以说，看着也就是社区每天的不断的这个变化越来越好，我心里面也挺高兴的。 多想一醒来，晨风就能抚平忧伤。 多想你转身，目光就融化掉冰霜。 好了，到这儿呢，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主持人孙畅、于浩，代表节目编辑话语康立波、钱冰冰、赵以阳，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更多热点新闻，请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 稍后您将会听到由赵龙为您带来的整点快报。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明天早晨7:30，我们与您不见不散。明天再会。 明天见。 我想你放下，世界就还给你梦想。我想你知道，爱就在我心底流淌。生活总该迎着光。 百安居双十二百城狂欢购，购建材满3000，最高立减500，前装修购建材再减5%，更多好礼详询店内。 双十二选装修购建材就来百安居。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